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 听过了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之后，接下来还会听到他同样收录在丝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夜夜夜夜。既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夜晚，所以也把最后一首歌安排齐秦的这首由四个夜组成的歌。也希望您能够喜欢贾跃今天为您所做的歌曲的安排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想问天你在哪里，我想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。想问天，问他，我这是迷信，问问宿命，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飘落。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